喂，嚟到第三节咯， 系啦， 入戏肉咯， 入戏肉啦，就讲暑期最后一套叫做亚洲嘅大片啦，《斩死不离三妇女》啦。 嗯，呢套真系只闻楼梯响都好耐时间啦， 真系好耐呢套，同埋可能我自己一直有留意开呢套嘢嘅消息啦。咁、如果大家有留意开印度片咧，其实叫《巴霍巴利王磅礴终章》嘅。 啊，呢度台湾我见到有啊。 系啦，台湾有。咁我睇过第一集系真系唔差嘅，呢套系呢个第二集啦。咁第一集佢都有系破晒票房纪录，咁就俾阿打死不离三妇女就 打死咗， 打破咗佢啦。咁去到第二集咧，就曾经亦都做过史上第一嘅。 嗯。 咁就咁啱线咧，就因为阿打死不离三妇女喺大陆做就收咗十亿。 得 就啱啱又挑战翻过去， 咁英王嚟喎，嗱， 咁咧呢个巴霍巴利王又嚟紧，又会喺大陆做，会唔会最屘又扯咗去，又做翻第一咧？呢两套真系斗过 你死我活，真系。 因为我睇翻啲票房数字啦，咁依家打死不离三妇女咧，暂时全球就收咗2.98亿美元， 嗯， 咁咧。呢套巴霍巴利王咧就曾经打低咗去做第一啦，咁但系依家就叫做2.978，嗱头先个2.981就争咗少少， 争少少系啦， 咁就屈居咗 争0.03嘅系 啦，咁但系呢套巴霍巴利王咧都喺印度当地都好收得啦，咁同埋美国开画嗰时竟然系。仅次于有狂野时速八嘅，佢入咗票房三大。 早知嗰次喺台湾睇啦。 系啦，咁因为其实我睇第一集咧，佢系叫做一套好史诗式嘅大制作。 第一集系咁嘅。 第一集系啦，第一集其实叫做头嗰个零两个钟都系文戏嘅铺排佢，咁、去到最尾嗰场战争系真系好睇，同埋佢去到好紧张，好紧张嗰位突然间 cut 咗。 Intermission 系唔系？ 完咗， 直头完咗，系啦就。因为佢系改编住一个，好似系改编啲一啲神话嘅故事嘅，咁、 哦、 所以都可能佢哋当地人都会好中意睇，同埋哇难得真系有一套印度嘅大制作系完全拍得住荷里活水准嘅。 不过印度片系得意在咧，佢永远都系咧文戏先，之后后边咧就会好劲好劲节奏。 佢 intermission 之后佢就突然之间好 系啊 个节奏就 嗱香港就冇 intermission 啦，一气呵成个啦， 系啦，但系都会 show 一 show 个字出嚟嘅。 系啊，但系因为佢最好睇就系咧。即系而家我觉得有啲好睇啦，即系好睇就系在佢开头佢文戏咧，佢铺嘅时候咧，你唔会觉得佢好长嘅， 系， 同埋你唔会觉得佢闷嘅，但系当铺完之后，可能到入戏肉嘅时候啦，佢就收个 intermission 啦， 系啦， 咁之后就嚟了啦， 之后就嚟了， 系啊，即系好紧张， 佢哋 cut 过啊，其实 cut 得几正嘅，我觉得 系啊， 咁咁讲紧呢一套啦，之前就系仲系今年嘅叫做非荷里活电影嘅第一位啦，咁咧。根据纪录显示咧，就已经俾我哋伟大嘅《战狼二》又打咗。 哦，咁《战狼二》有机会真系睇下，我真系要 《战狼二》真系有叫我睇下今个礼拜会唔会睇。 香港有发行喎、 啊，香港有发行都照嘅喎。我想睇下 IMAX 啦、啊，系啊， 都话你 IMAX 噶啦。 咁啊，唔系东莞，唔系东莞啦，咁远。咁啊，呢套《打死不离三妇女》除咗喺大陆收十亿啦，其实呢类戏喺大陆收十亿真系好难，我觉得。 好难咯、啊， 因为通常大陆系真系啲荷里活大片啊，先会收咁劲。 不过有因素唔知会系咁啦，因为大陆上嘅版本咧系剪咗嘅， 剪咗20分钟。 系啦，会唔会因为其实佢个长度唔会咁长，所以就令到多啲观众去睇咧？ 都有呢个可能。 嗯， 咁但系同埋我嗰阵时都有睇佢嗰啲评价咧，喺大陆区嘅评价都真系好高嘅。 嗯， 咁啊，甚至有人声称话咩要睇五次咁样啦。 哦，咁八四分钟睇五次 OK 嘅，咁八六分钟睇五次就难啲啦。 咁佢当时喺大陆都叫做一个夏日档上映啦，佢票房系反超前咗《银河守护队二》啊。咁台湾当时系三月做咧，就反超前《美女与野兽》， 系 不断系咁打到上变咗第一位嘅。 大陆好似系五月做噶嘛，好似系嘛？ 大陆五系啦，五月做嘅系啦，咁。其实大陆经常都会有好多印度片上映嘅，但系全部都唔收得，包括头先讲到巴霍巴利王第一集， 系 大陆都系唔收得嘅。咁啊，唔知佢第二集得唔得啦？ 如果得嘅话，又调翻个第一集出嚟啦。 系啦，咁但系唔知点解到巴霍巴利王喺香港咧就点都唔做。 系啦， 因为我第一集嗰阵时啱啱喺我去新加坡出 trip， 新加坡嗰阵时巴霍巴利王佢系。我嗰阵时想睇嘅场场满座，但系同期啊 ，mini 人杀蚁侠都唔够佢劲嘅。 我新加坡咁咪睇蚁侠咯， 系咯，就后边就睇蚁侠，后边就睇蚁侠啦，系啦。咁所以我都有啲奇怪，点解呢一套可能啊香港死都唔做咧？咁都可能一啲神话嘅元素，香港 我谂始终市场问题嘅， 系咯，未必咁适合啦。咁但系喺世界各地都叫做系好收得咁啦。咁就。 讲咗咁耐就入境题啦，就讲下呢套打死不离三妇女啦。 终于闻完楼梯响，终于一睇啦。 系啦，咁呢一套喺未喺，其实系第一套收咗100亿卢比嘅， 即系已经系最系咪最高票房嘅系？ 印度当地好似都系阿巴霍巴黎王二， 我都系 佢两个慢慢练嚟练去都应该差少少啫，都系啦。咁啊，呢套其实都三个钟，我都觉得都系冇冷场， 冇冷场嘅， 系冇冷场嘅。你会越睇越感动啦，同埋我哋 同埋越睇越紧张啦。 系啦，我头先所讲嗰个 intermission 嘅问题，我自己觉得 intermission 之后系完全 系完全 话个节奏 涌落嚟噶， 系啦， 成件事涌落嚟， 好精彩个节奏系。 即系其实好得意睇咧，其实呢套戏佢又系文戏，又其实文戏佢都多嘅，其实 系 啊。但系佢文戏同埋当中嘅动作嘅情节咧，其实佢交叉咁样去嘅时候咧，你会觉得系越嚟越好睇嘅。即系你系当中你系。谂紧啊，几时先会动作场面去睇咧？即 系 你会交叉咁样样，即系去到啊后段啦，原来连场嘅动作喺晒后边嘅， 系啦。同埋佢系冇乜，你即系你睇冇乜动作场面啦，但系都会吸引到你睇落去 嘅。系啊，即系同埋，即系我点解会咁惊睇印度片咧？就是片长，因为两个零三个钟嘅戏咧，我真系好惊去睇嘅。今次算短啦，168。 今次算短啦， 算短啦，已经系即系未到三个钟，但系都惊惊嚟。 200分钟都有噶， 我真系唔好，大佬 系啊， 咁多时间我真系飞转台湾都够啦，已经200分钟 系啊。 即系有阵时系真系惊睇戏，就系惊呢样嘢，即系会唔会坐？喂，你都坐到会攰啦， 坐到攰啦，系啊， 系啊。咁但系啦，呢一套咧，今次我嗱你我同你睇嘅地点又唔同嘅， 系 啊，我就喺理工睇嘅， 系理工睇嘅， 系啊，我理工。咁理工个场啊，自然系叫做大 资源理工睇戏， screen OK 嘅，但系唯一一个不足之处咧，张凳真系好攰嘅，坐到不过唔知系我 毕业礼 嘅，唔知系咪我 pat 大咗头啦吓，咁所以坐到好攰嘅，系啦，咁两个零钟我真系有啲惊，我就 系， 咁幸好就我隔篱两边都冇人坐 ，OK， 咁就可以轻轻松松咪睇两个零钟，咁其实又得意嘅呢套戏，即系其实开头你又以为系真系斋讲打嘅，啊原来唔系嘅，其实佢系一个改编一个真人真事嘅一个故事啦，咁就系讲紧男主角其实就曾经攞过呢个全国冠军啦， 呢个 摔跤嘅全国冠军啦，咁其实佢又希望咧，佢下一代可以延续佢呢一个叫使命，或者系佢个希望，咁就希望可以嘅再攞呢个全国冠军嘅，咁点知咧，佢老婆帮佢生咗件咧。都系女，系啦，咁四姊妹出嚟，咁点算咧？就其实佢都谂住有放弃嘅时候咧，咁啊点知俾佢发觉到咧，其中阿大女同二女咧，就原来系有打交嘅潜质嘅， 系啦， 系啦，咁所以即就开始日以继夜去训练佢哋啦。咁当然啦，开头你都觉得会好似平步青云咁样上，就去打唔同嘅场次咁样啦。啊，原来重点咧就放在后段嗰度嘅。咁后段点发生咧？唔讲啦， 系啦， 咁你都系自己睇啦。 咁其实呢一套我会觉得系用一个，即系你睇落好似系一啲好励，系一啲励志片啦，或者一啲运动题材嘅戏，但其实呢一套真系讲亲情嗰一 part 系几感动嘅。 真情系喊咗嘅，系我当中有一段我唔讲咩情节，但系其实嗰一段咧，我 系 完全飙咗眼泪出嚟。 系 如果你记得有一场戏系讲紧两父女想倾偈。 系， 但系冇倾到偈 啊！ 嗰场我系喊咗嘅，记住嗰场一句对白都冇嘅。 系啊，系啊。 但系我系唔知点解睇住佢两个喊咧，就自己喊咗出嚟。但系点解会有呢一场？你自己睇啦，大家唉，唔讲。 一叫都系有少少转折位嚟嘅，后面系。 系啊，即系其实你系谂唔到，即系佢嗰啲转折位系做得咁犀利，可以去到。系啊，即系同埋佢嗰个人物嘅刻画又系好细致啦，我觉得系。 因为其实都讲少少。唔算剧透啦，呢、這个，因为你睇一啲励志片咧，可能都系哇一个主角好有斗心，好想去赢一啲比赛啦。但系呢个有少少反励志片，我觉得开头其实两个女主角系千方百计好想去逃避佢爸爸嘅一啲训练啦。咁、但系渐渐开始明白到佢爸爸都系想为佢好，同埋同时都去讽刺紧当地一啲男。重男轻女嘅一啲概念啦，咁其实啊，原来有个爸爸可以俾你做到一啲人哋其他 女仔做唔到嘅嘢， 系啦，其实已经系一件好事。咁慢慢都变咗系佢自己一个嘅 目标去奋斗咁。其实呢一个用个咁嘅方法去铺排一个励志故事，我几中意嘅呢样嘢。 系啊，同埋佢都得意嘅就系咧，佢开头嘅时候，即系你利用一个两个女仔嘅角色去做一啲男仔，即系可能当其实都系谂系得男仔先可以做到嘅一啲嘅运动或者系一啲嘅事件咁样，即系你会觉得系，即系人哋可能喺当其时女性嘅角度会有少少，即系男女角度都系啦，可能会有少少鄙视你嘅，即系你应该你身为一个女仔，你唔系应该要男主外女主内，应该喺屋企，应该要照顾屋企啊，或者应该要识洗衫啊咁样。点解无啦啦识洗衫变咗去摔跤咧？咁样即系其实系有少少头先你所讲啦，重男轻女啦，或者系讲紧印度当其时可能个女性地位都系好卑微嘅。 即系讲佢童年嗰阵时，佢同佢嗰个邻居定咩？即系另外一个女仔嗰个叫做婚礼， 婚礼啊，婚礼啊，婚礼。 咁其实嗰场戏有少少想讲佢反叛佢阿爸嘅一啲意味，但同时亦都带出呢一个主题。咁所以啊，慢慢入戏可以俾你深化到呢一个主题，我觉得几好 啊 呢样。 系啊，咁同埋啊，啱啱讲起婚宴嗰场，其实成套戏入边咧就真系冇乜歌舞嘅。 系， 唯独是一场咧，就系、是、呢一场。 就系、是、嗰场， 系啦。咁其实都几少少系，好似头先你所讲话，有啲印度电影，即系唔系所有印度电影都系有歌舞嘅。 系啊。 咁其实呢一套，即系我觉得呢一场嘅歌舞，其实都系少少，我觉得又唔可以话刻意嘅，但系即系好可能系好似跟翻一贯印度电影个风格咁样去铺排嘅啫。其实 都要整翻场俾， 都要整翻场嘅，系啦，即系夹硬都整翻场出嚟嘅。咁喂，不如讲下演员啦。 演员真系犀利， 真系犀利。即系你先讲下男主角， 男主角 阿米尔汗， 阿米尔汗咁啊，即系 即系作死不离三兄弟 嗰个男主角啦， 系啦系啦。 因为拍呢套嘢又增肥又减肥。 先增几多？ 系先增咗28kg，之后又减翻25kg，咁最喺20星期入面 即系50几磅啊！ 系啦，咁就系即系拍咗佢老年嘅戏份，先至再拍翻佢 年轻嘅戏份。 年轻嘅戏份， 因为其实睇佢开头嗰场打交摔跤嗰场咧，爱呆咗嘅 吓， 点可以咁科嘅？ 系啦，但系佢后屘真系你睇下越嚟越肥 嘅。你望住我咪知咯。即系其实好厉害，即系我开头我都以为系佢先拍后生，即系先拍老年嗰排嘅。 减肥会易啲，减肥易过增肥咧，会唔会系？ 点会啊？20星期喎， 咁啊系。 喂，你增肥嘅食易啲啦，你狂食薯条咪得咯，系咪先？即系你其实好，我觉得系好敬业啊！即系对于佢呢一个，即系佢唯一嘅角色，佢可以用20个星期，即系同一时间拍紧戏嗰阵时，同一时间减肥嘅。即系佢，我觉得佢成个， 同埋佢都唔后生啦，真系佢都 50 啦，系咯，50几嘅好似都 系啊，所以你都谂下，即系佢都几犀利 嘅。系啊，同埋除咗佢之外啦，啲女主角佢去演嗰啲动作场面咧，佢真系靠 training 用咗成6至7个月去 training。 两个女主角， 因为你睇得出佢真系冇借位，系真系坚打 啊， 系好有说服力嘅。睇嗰几场，动作场面系， 同埋真系睇到紧张，我系 啊。因为佢最后叫重头大战啦，要逐个咁样。我以为佢就咁打完一个完啦，哇，逐个打上去。即系如果我系印度观众，佢最尾都有一支叫做民族意识咁嘅嘢啦。我相信喺印度嗰种睇戏嘅情况，真系拍晒手嘅最尾。 喂，我系拍手嘅最后。 哇，最尾嗰场嚟真系，其实嗰招我估到嘅。 系，我哋嗰招 系啦，绝招嗰一招我估到嘅，但系佢嗰一刻用出嚟，你都会系好扣人心弦咯。嗰下 系。同埋我系睇完，即系我睇完之后，我系即系我好少可睇戏会拍手嘅。 系， 即系真系有啲戏真系睇完之后，自己个人系好即系好随心而发，即系突然间好劲， 系 我先会拍手嘅。我记得对上一次应该系睇紧呢一个 Inception， 唔系等卡 啊，等卡都有，但总之 Inception 啊，真系。但等卡即系睇完之后，你会觉得系即系会好佩服啊 ，Nolan 系， 但系你呢套咧系好佩服成件事， 成件事系啊， 即系包括演员，包括个真人真事嗰件事，即系好自然嘅。即系我记得嗰阵时现场系，我觉得开头系有人想拍手， 系， 但系好静，我知我冇理，我唔理，我一夜拍手咁样拍手，咁之后成班人拍手啦，即系好劲咯，即系系对呢套戏系自己一个好深感受咯。 因为我睇嗰阵就真系比较冷静嘅。 咁惨啊！ 系啊，我喺台湾睇，又我睇嗰日唔算，即系唔系，好似唔系呼吼先。 嗯， 系啦，咁我都自己系睇到最尾嗰下，我都系想拍手嘅。即系你睇到佢话一直由细到大经历咗咁多嘢，终于俾佢攞到嗰个 全国冠军， 系啦，嗰个荣誉，同埋佢 佢铺排上面都有，都叫做有少少制造紧张咁啦。最后嗰下，即系佢爸爸都叫做系啦，有少少 意外咁啦。 咁你睇到最尾系唔单止系好感动嘅，仲系嗰个高潮位系令到你会好激动 好激昂啊！成件事，同埋咧，我觉得佢唔止写父女之间嘅感情好，其实佢写两姊妹感情都写得好好。 系啊， 因为其实即系在于两姊妹一齐去做训练啦，咁样，即系其实始终都会有啲妒忌嘅，即系可能点解阿爸会中，即系会顾个家姐多啲， 系啊， 而个妹点解啊？点解我明明我都系一齐去训练咁多年啦，点解佢就照顾家姐多啲，唔会照顾我多啲咧？即系其实我套戏喺个铺排上面咧，都佢冇刻意去讲呢样嘢嘅，佢亦都即系可能有少少表情上系会，即系 其实个妹都唔好多戏份嘅， 其实唔多，但系佢都会即系可能有少少表情，即系话俾你听，即系佢会唔会妒忌咗佢家姐嗰样嘢？但系我又觉得冇去完全去用对白或者用文字上去解答呢样嘢咯。 系就咁用佢哋自己可能一啲眼神啊， 系啦， 一啲即系要靠佢几个嘅演技去带到， 真系好劲啊！其实系，同埋其实好，我冇记错，好似呢几位演员，即系唔好计男主角啦。咁但其实其他啲都话，你话系咪好多演技演出经验又唔系即系特别多嗰只嘛？ 其中一个好似 model 定咩嚟嘅啫， 系啊，好似系啊。咁所以喺后面一个女主角全部 好似系啊， 系咯。咁所以其实都啊，点解呢排咁多 model 做演员嘅喂？ 哦、即系泰国嗰套 啊，泰国两几套都系啦，即系好多好似系，即系咁，其实又真系有少少系意料唔到咯，佢系即系我系会喜欢嘅，咁但系好似听闻你又对呢套戏又唔系话特别好， 即系我系我都中意嘅，但系又未至于去到咁神作嘅地步，因为可能我真系睇呢套嘢嘅消息睇太多，由佢喺印度上一直去到台湾啊、大陆啊，哇，可以收。个票房可以劲到咁样咧，即系我之前真系好期待嘅，咁但系我睇完出嚟又未至于去到要睇五次嗰种感觉， 所以好似我咁咧就唔好睇戏咧，就唔好睇预告啊， 唔系睇预告啊，系嗰啲消息你慢慢 我都冇睇过真系，因为其实我记得我啱啱谂住睇嘅时候咧，咁即系个个都话睇啦，其实我真系冇乜意欲去睇咯，即系我。其实好简单啫，你想睇戏嘅话，张海报已经话俾你想唔睇噶啦。 系啊， 其实张海报真系唔吸引嘅。 唔吸引。 系啊，我记得我系三月嘅时候就留意到台湾嗰张海报先嘅。 系， 其实同而家香港版嗰张海报一样嘅。 好似一 样。一样嘅系啦。 叫咩？ 我 的 冠 军 女 儿。 系啦，咁其实个名字我都觉得几贴切套戏嘅。系啦，咁但系后尾，咦？唔系好似台中国叫咩？摔跤吧阿爸定系摔跤吧咩？ 摔跤吧。好心性丽啫， 类似咁样啦。嗱，呢个， 但系其实你香港你要食翻呢个作死不离三兄弟，你又叫乜死不离三 乜死 咁啊？大佬，其实我觉得 咪即系情，咪即系情迷 X Y 二 set 咯。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啊！即系其实有少少又。你话佢咪偏离咗个故事又唔系嘅，咁但系 你 local 翻 就冇咗个改戏名嗰个创意， 因为你唔用呢个名，我谂未必吸引到，即系你冇留意开印度电影，可能未必吸引到香港人睇。 其实我都发觉咧，因为早两个礼拜开始都有优先场，做啦，其实佢都系满江红噶， 系啊， 佢都好犀利噶，都即系同同期有优先场嘅《出猫特工队》。 系 都有啲相似嘅情况嘅，即系多人睇嘅。 但系你问我话，如果你话香港会唔会破到呢个 三兄弟， 我又觉得 有难度， 问少少可能。 嗯，即系始终我会咁谂咯，即系呢一类嘅电影又未至于话真系喺香港会好受欢迎。 系 啦，即系可能个个都系会一窝蜂啊，睇完就算啦咁样。即系始终而家搞优先场嗰啲咧，系好可以有啲口评口碑啊咁样。但系问题就系，当你口碑过之后就冇噶啦。 因为你譬如你之前啊三兄弟嗰套。嗰阵时真系有好多人翻睇嘅，会去到，因为 三兄弟我睇三次啊， 睇三次添， 系啊，睇三次。 因为嗰套你娱乐性比较强啦，同埋你笑位比较多啦，你呢套纯粹系一套叫做有少少传记式嘅戏，我觉得香港人未必会系好受落。 睇下有冇人睇男主角咯，肥白嘅男主角咯， 男主角难啲 咯。咩啊？有人话咩印度乜乜啊嘛，我最憎呢啲名 啦。印度乜乜啊？呢个 系啊， 嗰个系印度刘华嘅，呢个唔知印度乜乜啦。 都好似话系喎，系嘛？ 又系佢咩？ 好似系佢。 其实印度刘华都系入面有出现过嘅。 边个嚟噶？ 我记得入面都有出现过嘅。 系咩？ 系啊， 我唔知道，应该话俾我知。 你知边个？ 应该话俾我知道，我真系唔知道。 佢一幕喺电视入面追星定乜嘢嗰个嘅，好似系佢。 啊，系咩？ 我记得，我记得好似 真系唔知道，就系、是、啊，唔系睇电视嗰、那个， 系啦 系啦，睇电视嗰个，睇电视嗰个，系啦系啦。 识笑识笑咯， 嗰个系识笑嗰知咩咯？喂，咁今个礼拜嗱呢几套戏有电影节。有印度片 系啦， 系啦， 可能真系呢几套都比较冷门少少啦。咁但系睇下大家俾唔俾机会一啲 冷门啲又好，主流啲又好啦。 系啦， 都暑假埋埋得埋尾啦，系咪先？睇到好戏啦，大家都 系啦。咁啊，今集都系咁多先啦。就大家想知更多消息，就 like 翻我哋嘅 page 啦。咁我系戏观影记事啦。 咁我系视日观影啦。 好，下个礼拜再见。